好，第四节翻嚟，好，而家又轮到要分享嗰个观众嗰啲，哇！佢其实俾咗好多我嘅 观众投稿， 系啊，佢其实讲咗好多俾佢，好有心嘅，一系就 PM 我，一系就 WhatsApp 讲俾我听，我叫佢做观众，佢话你上嚟做嘉宾，佢话佢又唔得，变咗声都惊人认得佢， 咁夸张， 系啊。咁佢講佢曾經咧就喺我其實我好少去秀茂坪，原來秀茂坪有私樓喎。 我以前讀書喺嗰邊嘅， 有私樓噶嘛？ 有啊有啊有。 有私人樓噶嘛？佢話佢曾經住過秀茂坪一層樓。 嗯。 咁嗰有一次咧，就佢同個仔仔去街，咁啊去完翻嚟咧，咁啊搭 lift。我当佢嗰度，佢嗰度有21楼啊，我当佢有21楼，咁佢住17，佢系住17楼嘅，咁咧佢就好记得佢两个揿 lift 啦，系咪？ 系， 咁我入去揿 lift 啦，加 lift 咧一嘢就上咗去21楼，就唔停17， 基建故障啫， 系啦，跟住又冇理由啊，咁啊上到去你要落翻去噶嘛，落翻去再揿17。佢都唔停喎， 哇！坏得咁文蠢。 系啦，跟住咧，个 lift 继续落，但系落到佢又唔系落到地下，佢落到二楼嘅啫，佢又唔系同佢落到地下，落到二楼，咁佢啊个心喺度都惊紧啦，妖再揿17啦，咁佢由架 lift 又上啦，系咪先？ 系啊， 你唔落地下佢就上噶啦，你冇嘢揿啊嘛，佢咪停咗喺二楼咯，你再揿佢咪又上咯，一揿十七楼佢又上翻去，但系佢又唔停17咯。总之咧，你揿17楼咧，佢永远都翻唔到屋企嘅。 咁调皮。 系啦，跟住咧，即系两个如是者咁上咗落几转噶，即系惊到震啦。咁啊，一嘢就翻落去地下，今次又落到地下啦。 系。 一出 lift 咧，就揾个管理员啦。喂，即系佢平时有个相熟嘅管理员嘅。 嗯。 咁嗰个管理员咧，就、那个管理员咧就冇调咗去第二座。咁咧就另外一个都识，但系唔系咁熟嘅啦。喂，我个 lift 做乜鬼啊？我成日都上唔到17楼啊！嗰个管理员咧，你见佢个样咧就得系。轻微带有慌张嘅，因为佢肯定有睇到个两仔乸咧喺个 lift 度揿嚟揿去揿嚟揿去上上落落，嗰个慌张嗰个样嘅，因为佢哋会 mon 住嗰个 lift 嗰个闭路电视噶嘛。佢系你去边度啱啦？你翻17楼，得，一嘢拱佢两个入 lift 就帮佢揿17楼。 又上到啦，今次 系啦，跟住佢话冇嘢嘅，嘿，新多啦，冇事嘅。佢话唔似坏 lift， 佢净系唔停17嘅啫，佢冇嘢啊，一嘢拱上 lift 就揿17楼俾佢上翻去。今次咧就上到去啦，一嘢就停咗17楼啊，翻到屋企。咁佢咧就翻到屋企咧，又觉得奇怪，点解今晚会发生啲咁嘅嘢嘅咧？咁啊喺度谂紧咧。一回忆翻起咧，就系、是、原来咧早一个礼拜咧个天棚先有个跳落嚟，因为佢嗰度好，佢嗰度都比较多空中飞人嘅。 系， 跟住咧今晚咧佢倒数翻啲日子咧，今晚就系嗰个人嘅17嚟嘅。咁佢就翻到去咧就谂翻呢啲嘢，就同佢个老细咧，即系佢老公讲啦。佢老公话其实佢又知唔以对咁讲啦。其实我平时都见到咧，有其实佢老公讲俾你听先恐怖。佢就喺个 lift 度唔受控制啊。但系佢个老公话俾你听，其实嗰间屋里边都有。佢又成日 feel 到有个男人咧，就喺个厅嗰度咧，就慢慢行入去个厨房度嘅。就然后喺个厨房度消失嘅， 几时发开始有呢啲事？ 其实就都有咗一段时间啦，但系佢就冇讲过俾佢觉佢老婆话啲仔女听嘅，佢就觉得嘅啫。但系佢嗰个即系呢个事主咧就觉得奇怪， 就是佢发现咧，佢嗰只养嗰只牧羊狗咧，就经常度度都去嘅，系唔入厨房。 嗯。 但系咧，就会有时对住个厨房吠几声。佢你狗啊唔会噶嘛，周围去噶嘛。 系啊。 佢话 遮地头嚟 噶。系啦。佢唔会入厨房嘅，净系唔入厨房嘅，一厕所会去，厅房佢哋啲房会周围去嘅，系、 嗯、 去到个厨房，佢又唔会行近添啊，系望住个厨房，跟住就翻转头噶啦。咁佢又讲，咁佢又问佢，喂，点解你有呢啲嘢，你早讲俾我哋听啊？系嘛？ 惊佢几惊啊嘛？男士嗰啲会觉得 唔系啊？你咁样佢咪仲惊？佢以为搭啲撞到啫，原来自己屋企里边都有噶。 哇！ 咁好啦，咁讲完咧，就嗰晚就几条友啊讲完就即系谂住唔搭呢个冇事啦。咁喺个 lift 喺个屋里边都系佢老公见到啫，佢哋见到噶嘛。 系 咁啊！第二招咧就落楼就话翻俾诶嗰个熟嗰个看家咧就轮到佢啦，即 系 可能佢嗰晚就调嗰间啊。 系啊系啊， 咁啊见翻佢啦，佢就讲起嗰日咧，喂，我喺个 lift 度咧，俾佢咩搞，咁啊，我讲漏咗，隔 lift 唔系特登，佢唔系帮佢翻落地下噶。即系佢话我咪话佢搞咗大难餐都唔得嘅。 系啊， 跟住佢系喺个佢唔系翻到屋企先醒起啊！我要组织翻你 rewind 翻， 因为佢讲咗好多个俾我听。 系 佢系佢，因为架 lift 里边咁样咧，佢又醒起呢度佢嗰层楼有人跳楼， 有空中飞人 系啦，空中飞人嗰、那个男人咧就系屋企有对孖仔，有老婆。另外仲有一个仔嘅，佢系掉低晒嗰几仔乸，自己跳落嚟死咗嘅。咁佢咧谂谂下咧，计翻啲日子咧，就应该系呢条友头七，就走嚟搞佢，佢就好兴，咩讲晒错啊？呢条友啊，你不负责任啊！掉低几个仔女你唔理啊？咩啊？你搞我做咩啊？你搞我两仔乸吓亲死啊！依家又唔俾我翻屋企啊！咁嗰架 lift 先落翻喺地下嘅啫，但都系唔俾佢停十七楼。先落翻地下，系直至到嗰个看监帮佢揿，佢先上翻去十七楼嘅啫。 系， 我要更正翻先，因为佢讲俾我听，佢讲好多个俾佢听，我唔记得。 真系 要组合翻。咁咧，第二朝佢咪撞翻个佢食熟嗰、那个嗰、那个，第二日佢就撞翻佢熟嗰个看监啦。咁喂，我都嗰晚啊，佢唔知系咪头七翻嚟？你知嗰啲自杀嗰啲咧，佢要翻翻去嗰个地方度不停咁循环跳啊嘛。 系啊。 咁佢话你见唔到佢都见唔见到啊？嗰个看家话，我梗系见到啦，我巡亲上去嗰度都见到嘅，上因为佢看家要巡礼上天棚个门嗰度啊， 佢哋要嘟噶嘛， 系啦嘟同埋开只，喂佢冇嘅嗰啲，佢嗰啲我唔知嗰啲大厦新年有啦，系啦。佢开巡礼开只门出去啊，望望咁啊，即系天棚就唔准锁噶嘛，而家啲门 系啊系， 因为逃生噶嘛， 逃生门 咁啊出去，佢话：，我成日扮睇佢唔到啊，佢成日企咗天棚个入口个门嗰度噶， 即系一嚿时间佢又跳翻落去咁样样， 系 random 不停咁跳。佢话佢成日见到啊，我扮睇佢唔到啫嘛，佢话扮睇佢唔到嘅啫，佢成日都喺度啊，哇咁啊掂啊大佬，佢仲要喺度住。 但我发现咧，佢哋呢啲咧，即系空中飞人啦、 啊， 佢真系头七嗰日系真系最实最劲噶咯。之后嗰啲咧，因为我讲过我嗰度有空中飞人噶嘛、我之后我就真系冇再见到嗰个人啦。 嗯， 但系根据啲人即系啲佛教嗰啲理论啦，即系唔知系咪道教都系啦，佢哋系会日日同一个时段都系做翻同一样嘢，直到佢哋寿终，即系应该个岁数寿终正寝嘅时候，先系会有即系啲嗰啲鬼差带佢哋落去，即系要寿寝嗰啲噶嘛。 你个阳寿系几多？你咪跳足咁多年咯。 系啊，即系每一日都系做同一个动作噶嘛。 系啊，你即系有 又见唔到噶、哦，就系真系我嗰次又系就系 exactly 头七嗰日就见到佢咯。我真系数啊嘛。 嗯。 啱啱好一个礼拜就系佢啦。我就哇！ 但系嗰个就系你去搭 lift 先见到啫。 咁你有两部 lift 拣噶嘛？佢哋以后都，佢哋以后宁愿落一层唔搭嗰部 lift 啊嘛，因为双单数 lift 啊嘛。 诶、哎，咪同我一样啫嘛，我都系咩啫嘛？ 系佢宁愿落一层或者上一层咯，搭双数 lift 咯。 我真系好彩啲嘅。 但系最攞命就系原来后屘翻啦，佢一个仔一个女嘛。 系啊。 佢话原来个女都见到喎， 又唔出声。 唔系见到跳嗰、那个， 系 feel 到屋企 入面又系唔出声。 系啊，咪因为佢又唔知自己肯唔肯定啊。 系， 佢话佢其实都感觉到成日感觉到屋企系有个男人喺度。 嗰啲感觉真系呃唔到人嘅、嗯，你硬系会觉得因为我住屋邨咧，会间唔时咧嗰段时间咧系因为我屋邨我井字咧个洗手间喺出边噶嘛，咁、我会开住只门即系喺度刷牙啦。咁你会硬系觉得后边咧有对眼望住你噶，有阵时直情系夸张到系会有一一样样咯。 嗯，你好唔舒服。 见到个影咁样样，系一个黑色一个人影咁样样咧，喺、个厅度行过咯。 但系佢话 feel 到屋企有个男人喺度。 我明嗰种感觉， 系啊，即系好模型，好模型嘅。但系你系感觉到佢个存在， 多咗个人咯。总之 系啦、啊，你系感觉到佢个存在咯。 多咗个人模型加，唔知点解多咗个人咯。 后屘佢哋就决定搬， 即系 怕去啦，大佬 系 咪先？请就请你唔走噶啦，即系分分钟住得耐过你啊！ 唔系咯，原业主嚟嘅原来 系啊，佢分分钟住得耐过你啊！佢哋决定搬啦。但系呢个观众咧，佢真系好心。等我组合翻晒咧，就将佢嗰啲讲过俾我听嗰啲料咧，讲晒出去。唔系啊，佢系有时咧见得太多呢啲咧，你以为自己精神病啊？ 我有段时间其实都系咁， 系啊， 好困扰噶。其实系 你以为自己精神病啊？有时幻听。同比嗰啲阴阳耳系冇分别噶嘛， 啊、 你都系听到人讲嘢，幻听都系噶嘛， 系啊， 即系你嗰啲精神病嗰啲听，即系听到人哋讲嘢。 之前咧唔系未做嗰件，即系未清嘅时候嘅，未揾阿，即系未上去道堂清嘅时候嘅、我系之前份工，而家份工冇做啦嘛，我系直情系严重到咧，系封咗第一次心咧。我是成日听到有人敲门咯，嗰、那个声系好实噶，因为我个 office 是好细嘅咋，即系大概可能呢间房再大少少嘅啫。咁、你冇可能听唔到噶嘛？你硬系成日都会听到有人敲门，跟住就成日伸个头去望，但系又冇人噶。 但系就系你听到嘅啫， 系啊， 唔系净得你过噶嘛？ 有几个人喺度，包括我老细都喺度噶。然之后我坐近门口有个我哋有个会议台嘅，嗰度长期有另外一个同事坐喺度做嘢嘅，佢就企坐正门口隔篱，佢都听唔到， 冇反应噶嘛？ 冇反应噶，我一次次听到我就望一望佢，睇下佢有冇反应就知噶啦。 即系有啲人所以我就谂住咧，迟啲咧，如果嗰个节目嗰、那个我同佢倾好咗啦，佢上嚟咧，我就同佢讲话，喂，即系幻听同嗰啲系真系冇分别噶，佢真系会听到人同佢讲嘢噶。 同埋有阵时咧，佢哋同你讲嘢咧，你以为用耳仔听，但其实唔系噶。我听咧，因为我唔知其他人啦，我听咧，我系直情一个信息。好似电脑打字咁入落去你个脑度， 系啊，佢直接入落你个脑， 系啊， 你唔系耳仔听到嘛， 系啊，嗰刻其实嗰个仲惊、 啊， 因为你真系好大机会以为自己精神分裂啊， 系啊，其实咧一有呢啲咁嘅交呢啲咁嘅感觉，千祈唔好同佢有 feedback 啊，唔好同佢倾偈咯，当听就算啦，冇同佢有交流咯。 但系你知啦，有时咧，特别你住喺香港咧，你都市压力好大咧。即系有阵时认唔到，以为系嗰啲系即系可能自己讲嘢，有时你心入边会谂紧啲嘢噶嘛。即系嗰啲唔系啲人成日话人神交战嘅，喺心灵上面，你就会喺度谂系咪即系嗰啲自我对话咧？即系有时你会谂嘢噶嘛。咁、但系原来唔系咯。因为我听过有啲鬼上身嘅 case 咧，我系听过朋友讲嘅，佢个 case 咧就系、 佢一直都唔知道自己上咗嘅、 嗯， 但系佢系好明显系一去嗰啲宗教场所啦，唔任何宗教啦， 嗯、 即系啲正信嘅宗教啦，佢都系觉得好厌恶嘅。 嗯，唔想去嘛？ 佢又正常翻工放工嘅、嗯，但系通常我哋听嗰啲个案都系唔想翻工、唔想放工、唔想翻工啊，唔想见人啊，跟住房拉晒帘啊，长期黑嘅。佢就系佢会翻工，佢会收工，但系咧佢又系嗰啲夜晚唔瞓觉嗰啲咧。又鬼打咁冇咁精神嘅、哦，每日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嘅、哦，个、嗯、人系长期都好精神，又唔好想食嘢，又唔好使瞓，又唔好使饮咁样啦。佢、 嗯、 又觉得自己冇乜嘢，好精力充沛嘅、哦 嗯， 但系好明显人哋见到佢消瘦紧嘅咯。咁、 嗯、 佢一直其实佢一放工就翻咗房，冇做啲咩噶，揿下电话啊，玩下玩下咁样就第二朝早噶啦。佢、嗯、一直都唔觉得有啲咩，同埋但系佢有阵时佢会觉得。会唔开心嘅时候咧，就会有把声同佢讲嘢咯。 嗯， 但系又唔会话叫佢即系跳楼啊呢样嗰样嘅，一直有把声同佢好正常交谈嘅、嗯。我又问佢，我话即系有问佢啦。我咁，因为佢嗰个个案系佢个朋友嚟嘅，话挖咗好耐先讲。佢就话，我就问佢，你个朋友会唔会系分唔分到嗰把声男人声定女人声？佢、嗯、话分唔到，分唔到先出事。佢、嗯、以为自己啊。 嗯， 咁过咗，我话咁点解你去到最后你会发现有件咁样嘅个案，即系会发现有件咁嘅个案咧？因为佢话开始越嚟越瘦啊。 嗯， 你去医院嗰度检查所有嘢咧，除咗有啲贫血之外咧，其余都好正常。 嗯，净系长期唔够瞓。 但佢好精神噶，佢、嗯、鬼打都冇咁精神，佢系鬼打都冇咁精神嗰啲，佢系净夸张到系日头我哋。办公室 OL 翻九放六噶嘛， 嗯、 放六翻到屋企食完饭，佢仲要系佢话系唔系好想食嘢咯，就系嗰排真系好练先咁啊，饮碗汤食几条菜咁啊就翻房咯，冲完凉就翻房咯、 嗯， 玩电话咯，佢系直情系话玩到唔记得咗时间啊， 佢可能系扯干紧佢啫。 咁后屘我问佢点解你会发现啦、 嗯， 咁佢就觉得屋企人可能觉得佢唔对路啊。 嗯、 觉得佢长期咁样样，咪叫佢喂你睇医生啦！你瘦到咁样样，你系咪入边可能、 嗯、 即系唔系话有啲咩 cancer 啊之类嗰啲、嗯、都会有呢啲症状，会突然间瘦得好紧要噶嘛 ？check 咗冇啦，咁你呢啲嘢你 check 咗冇之后，咁佢直情系话嗰段时间要食下啲 supplement 啊，或者食下其他嘢啊，做下其他嘢啊，食唔食到嘢？咁但系佢话好明显系嗰段时间啲情绪又起伏好大，心情好差。 嗯， 咁就去到。有一次唔知同屋企人闹交啊， 嗯， 佢突然间唔知嘛有个念头飞过想跳楼咯， 嗯， 咁就即刻佢嗰下谂完都会断咗片咁，跟住就企咗喺嗰个窗台度啦，跟住就俾佢屋企人捉住，然之后觉得唔妥啦， 嗯， 咁就揾咗啲宗教人士去问啦，又好似我咁样问咗翻嚟，原来佢系有个长期已经喺身度噶啦，跟住唔知点样睇嗰啲面色啊，定系。某啲特征话佢已经系入咗身嘅啦，即系几乎夺舍嗰啲嚟噶啦，已经系。跟住就即系因缘际会底下，就好彩地就掹翻出嚟咯。如果唔系，真系后果不堪设想。 佢系喺度铺紧路，准备搞到。 但系一直我问佢，因为通常我哋唔系听好多啲个案啊、睇戏啊，都系会系叫你好经典啦、啊。喂，你跳楼死咗啦，你都冇用噶啦。佢哋对你唔好啊，你死咗啦，落到好舒服噶，你落嚟陪我啦。冇呢啲嘅。 嗯，即系好正常。 完全冇呢啲嘅，所以佢咪系啦，佢就系觉得。可能自己同自己对话咧、嗯，或者我觉得自己压力大咧，一直都 我有个 friend 佢就系、是，即系佢唔开心咧，就会自己同自己讲嘢嘅，即系个脑度啊。 系，我都会， 即系即系冇搞错啊！呢排咁黑啊，咩？ 其实好多人都系咁噶。 系啊，跟住 多人都 佢有一次喺屋企，佢惊系咩咧？突然间有把声撞咗佢个脑度，你好闷咩？ 我冇试过咁样。 你好唔开心啊？哇，佢又惊啦！突然间嚟噶，突然间 把声系第二个 突然间喺个系啦，喺个脑度响起啊！哇，佢又醒啦，即刻揾佢阿妈帮佢话俾佢阿妈听有啲咁嘅事。佢阿妈又系有宗教信仰嗰啲，即刻带佢去搞掂咯。 哇，唔係你真係大鑊，所以咧留即係關心多啲屋企人好緊要。 係啊，有時我喺街度咧，我有時喺街度咧，即係我有時百無聊賴，我會聽下歌，聽下心機咧，即係靜下。有時自己都會喺度諗下，我聽日要做啲咩啊？或者有時哇，今日都黐線咗，嗰條友無啦啦喺條街度發癲，喺度嗌嚇鬼死人咩？即係我會係咁講嘢噶嘛。咁都会有阵时突然间撞呢声嘅，我通常我采取个态度系我继续系专注喺我自己做嘅，或者我突然间转移咗嗰个中心， 佢就唔系咯，佢突然间醒咗咯，即刻醒。 哇，好惊啊！呢、這个 突然间，你试下，突然间喺度即系发紧牛痘喺度整紧，即系譬如喺度打紧嘢啊，突然间把声问你好闷咩咁？哇！你唔 我通常呢啲系街多嘅， 系啊，所以即系有需要咧，你请我嗰个朋友上嚟啊，同我哋解释咩叫鬼上身，咩叫精神病， 咩叫撞鬼，乜嘢叫精神病，真系一线之差嘅啫呢啲。 哇！今晚又差唔多咯，啊，够钟咯，啊，记得帮我哋订阅我哋个巴打头 YouTube 频道啦， 系 share 多啲俾啲朋友听啦，因为我哋又唔收钱嘅，系嘛。你哋嘅你哋多啲 share 支持，睇埋我哋嘅广告咧，就系我哋嘅收入嘅其中一个来源。 冇 错，多啲人 share 咧，即系我睇下一个台长啊，喂，走啦，够钟啦，系嘛？咁我哋冇呢个节目听啊。 系啊， 不过我承诺我系会做多啲 set 文唔同嘅。我揾咗人帮手噶啦，咁佢都有做嘅，咁啊多元化啲啦，搞下呢样，搞下嗰样啦，系咪先？唔好成日咁鬼闷啊！搵啲人上嚟点点点㗎嘛，係咪好，今晚多谢各位收睇啦，下个礼拜再同 大家。 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